DINE 是一个就是合伙人制的一个专注品牌和产品设计的一个团队，没法聊了，这个不行。 嗯，我觉得效果蛮好。 后面还有的什么专注于为客户打造独一无二的设计语言，满足。就我们网站是 dinehq.com， 嗯， 还有电话是130346，不念了。 欢迎大家来到那个 硬广时间，是吧？我们 这是我们参加过的嘉宾节目录制里面 最硬的、 最牛逼的一次开场广告了 啊、 比节节硬还硬。 嗯， 就是其实 DINE 或者蛋吧， 嗯， 但是那个我跟刘伟其实当时在虾米的时候做了几个项目，其实就是开始接一些项目， 嗯 啊，然后当时有朋友开玩笑就说你们两个起一个就弄得跟个组合似的， 嗯， 干脆就起一个组合的名字好 了， 嗯，然后开始就是大家就开始起名，然后起到最后反正就还是我自己找了一个名字感觉比较合适。 哎，这是你找我本来还以为是把你的昵称的前两个字跟刘伟的前两个拼起来的。 对，是的，其实是这 样的，是这么 来，是吗？对，但其实还有一层含义就是比较做作，但 我们还 是 做 Dan is better than Dan 是吗？是跟 Dan is better than Dan 是当时有一个版本网站的那个 footer 上有一句话， 我反正有印象这句话、 但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平时我们说吃饭嘛是 eat 嘛， 嗯、 但是 dine 其实是更正式的一种用餐、 嗯、 或者宴请、 嗯、 是一种这样的，就觉得想提升一下格调这种感觉、当时嘛，当时年轻嘛就比较做作，然后 当时那你们其实做了多少年总共这么算起来？ 哇，那时候是2010年嘛， 哇塞， 但其实我们注册公司很晚，2014年才注册，就一开始是两个人的闹着玩的一个项目，然后后来变成一个品牌，但品牌只是个品牌，它不是公司，然后后来才变成公司。 其实跟 Echo 一开始有点像嘛，对吧？也是两个创始人在一开始也没有， 他们不是搞着玩吧？我们是搞着玩。 一开始的时候，谁说的准？ 我们当时其实是当时因为都在虾米上班嘛、 嗯， 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够变成一个、 其实没有想好说它要变成什么样子。 想。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出现的那个动机也是比较奇特吧。 嗯， 就是当时因为就是有 iPhone 当时很火嘛，就是开始 iPhone 4，我记得当时我们都抢 iPhone 4抢不到，然后出来之后发现国外的这种 app 都特别的棒，因为第一批 app 其实有一些质量还是很高的，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么Twitter 客户端什么，当时那种、还有 Instagram， 当时已经有 Instagram 了。 对 的，当时觉得那就是最高水准了。其实我们当时就是看到这种，这种 App 之后，觉得我们觉得就很困惑嘛，就是为什么中国就是没有这种东西？然后当时可能有一些这种，就是你放眼望去，其实市面上的设计公司有，但是国外的可能就是一些外包公司，对吧？外包公司，然后不过可能有，我们当时也了解不到，就是。然后国内的话，就是那种，我真忘了2010年那会儿有什么设计公司， 就 Echo。 但 Echo 当时也没有说马上做这个 Rigo， 做 Echo 那时候自己 做了 app 什么，做了点 app 嘛 ，Vico 那么早吗？ 什么的， 2010年啊， 挺早， 对。 哦，那挺厉害。反正当时就觉得这种好看的 app 比较少，而且不知道怎么去定价。就是如果你帮人做这么一个事，说 OK， 我现在要做一个电子书，比如说我后来做糖茶，就是一开始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怎么报价，按页面算吗？还是按这个 view 算？还是怎么算？因为它很多 iOS 很多那种空状态什么的， 很难用以前计件的那种方法。 就是当时觉得好像这个市场还挺空缺的。 不过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记得，反正那一阵。就从那一 iPhone 开始火起来之后，就是 Dribble 上的那种邀请函刷刷刷刷刷就多起来了， 然后 都是 你们从 Dribble 接过活吗？ 我接 全是，是吧？ 全是，不是 我们一个多， 我接过挺多的，老实说，但全部倒不至于。 我们一个都没有了。不过最早的时候确实很多老外找我们， 嗯， 就外国的一些公司，但没有钱。 我接的都是非常短平快的小东西 啊， 那绝不上的东西确实是这样的， 图标什么的， 包括界面啊，包括那个图标啊，其实都是相对来讲小的项目。然后老师我也懒，我也不高兴接大的东西，追不上东西还所以做过来太不少。 当时就是主要人脉还是在 Twitter 和那个 V2X 上面， 嗯， 就是联系过来的也都是邮件这样问， 嗯， 问一下。那一开始就不知道怎么回，就觉得 不知道 怎 么 回。但那一批都是当时很早的一些创业者嘛。 嗯，既然说到这儿，就是那后面你们有没有摸索出什么比较好的报价方式呢？是不是牵扯到敏感的话题？ 报价方这个有报价，有报价单那个系统吗？我们有那个报价系统。 对，就系统归系统嘛，就是它只是一个， 啊， 一个工具，一个机制嘛。 他想问你方法。 哎，方法，哎，对， 方法我们是按 service 去， 嗯， 去那个报价，不是按照就是说工作量什么的。 嗯， 对。像提供不同的服务类型，几个服务打加起来打一个包，这样去报价， 嗯。因为确实，我觉得越到后面真的越难去弄这个。 装的第一个就是 Instagram， 差不多。 对，结果导致我现在那个相册里，就是翻到当年的照片，最早的时候全都是那种带滤镜的，没有原图了，已经就是全都是那种照片。 我翻到最前面有两类，一个是那个 Instagram， 还有一个是 Camera Plus。Camera Plus 它的那个滤镜其实也挺早的。 你是从四吗？ 四。反正我印象当中就 Instagram 它的滤镜初始滤镜相对来说虽然有那些边框，一开始边框很重， 非常 但是没有 Camera Plus 重。 我记得 4S 的时候 Camera Plus 还火着呢。 那 Camera Plus 一直火，后来好像一直火，它后来 是 Instagram 这种就是带滤镜的但是也带社区的， 嗯， 火了之后了。 反正那个时候 Camera Plus 我是被它那个第一版本的那个整个拟物设计给吸引了，就启动完那个界面是跟单反的后背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啊， 然后你 还有个液晶屏， 对，是的， 啊，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只存在了大概半个版本，然后后来马上就被给更新，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效率是影响很大的， 它不能显示你拍的东西， 其实非常不实用， 对，非常不实用，能显示的，但是这么小一个液晶屏，那个 不，它液晶屏是 啊，不是液晶屏，它是那个就是那个取景框 啊， 嗯。然后它其实也还有一些比较屌的地方，比如它的那个， 我记得 它的那个用音量界来拍的那个，其实是它第一个做的，只不过后来也是大概一个版本之后被 iPhone 给禁掉了，因为他说这个是调用了那个私有的 API。 但后来苹果自己 对，后来苹果自己做。 哦， 我记得以前还有个更很夸张的这种拍照的 App， 叫什么？ 它是可以换胶卷的。 Hipstamatic。 哦，对对对对对， Hipstamatic， 那个叫什么 ？Hipstamatic。 胶卷还要自己买的吗？ 对对对，然后。胶卷是做的挺拟真的，跟那个真实的那个效果挺像的。 Hipstamatic 做了好几个吧，就是它最早其实也是滤镜，然后后来做了一个就是那种可抛式的，就是那种就是你要买胶卷，一个胶卷能拍多少张，然后拍完了才能看到效果， 挺变态的。 这是两个，好像是两个，它出的一个独立的 app。 我当时蛮喜欢的。 Camera Plus 是那个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啊，是哇，好怀念那个，好怀念那个设计。 快了一点 啊！你说，我们反正可以剪的嘛。 好，我看你们就说，刚才你有说之前的做这样一个工作，或者说工作室呢，这个目的是为了看到说现在移动互联网上面的这些应用，想做一些好的嘛，对吧？但是我看现在其实你们的做的业务，除了这些给 App 做 产品设计之外，很多都已经是往品牌方相关的那些东西。 对，再一个就是网站嘛，其实从一开始我们网站也做的、 嗯、 只不过就是 iOS 当时算是一个比较有面子， 嗯， 或者说容易变成一个案例吧，因为网站的话很多人执行的并不好，就是 而且更新的特别快， 对，然后你给他一个东西看，他看到跟你设计其实不一定是一个东西，你给他看图呢，我觉得网站很难用图片去展示案例，那很长，然后它涉及到真实内容，你设计的时候可能没有真实内容， 嗯， 如他一旦放上真实内容呢，就可能就变得不那么理想了， 是、 嗯、 然后后来其实也是品牌这块，因为我们当时做了几个还就大家挺觉得还可以的几个这种 logo 设计，什么唐茶，还有后来知乎，然后就觉得，哎，因为我们设计比较简单嘛，你如果你像一个传统的这种品牌公司帮你去做这种东西，可能就不太适合在互联网上用，因为它不可能给你没法设计一个 icon， 它对吧，然后呢我们可能就是会从这种，比如说先考虑他怎么在网站上和 App 上去用这个 logo， 再去反过去设计这个 logo， 而不是先弄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或者什么，然后再把它缩小放到一个 logo 上。我们先优化，优先为这个小数字去优化。啊，这是我们设计 logo 的一个方法。 其实我印象当中，知乎那个 logo 当时反响还挺大的。知乎网站本身都有很多人讨论这个，比如说为什么两个字的字号是不一样的啊，然后粗细为什么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因为如果按照你的前面这种说法来说，其实它就是有点跟以前画小图片有点像的，就是 对 我们是 对因为我们画的时候就那么小，用那么小的原始尺寸去画的、 嗯、 因为当时知乎网站没有 logo， 嗯， 就空那个地方一直空着，因为我们当时网站已经设计完了， 嗯， 设计完了之后呢，你就知道那个地方需要多么大的或者一个是怎么样风格的一个东西、 嗯、 你再去填充它，相当于一个、 嗯、 一个作业一样去把它完成、 嗯、 对，就你就是从那么大尺寸去画的， 这种模式确实你要广告公司去做这个东西，它可能一般都 我们后来也有一些客户，就是他们找，就是他们一开始没考虑到我们有这块业务，他就自己去做一些 logo， 然后发现拿过来用的时候真的很难用， 嗯， 就是缩小了之后细节就没有了，或者是颜色也很难搭配。 对，就像你说的，其实一些传统的那些品牌咨询的这种公司或机构，一方面现在他们那边人才流失非常大，在做这些东西的人可能才刚毕业不久，水平就是有限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以前传统做这套的这个方法放在现在不适用了， 对，它没有与时俱进， 对，很多他们不知道现在有很多这些东西的使用场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在按以前的那一套。 那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说其实你们工作室最核心或者说长期一直在肯定是你跟刘伟嘛，对吧， 嗯， 然后你们等于是横跨几乎大半个中国了嘛， 对，他在广州， 对，然后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而且据你所说刘伟也基本上没来过北京， 对，他没来 过，嗯， 这样的这种远超远程的这种合作 也不是很超远程， 其实还好吧，其实还好， 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在一个大公司里面的分部，就其实日常工作牵扯到很多这种异地沟通的这种问题、 嗯、 然后对于因为大公司人比较多嘛，就这种日常的异地沟通确实是有很多损耗，包括沟通一些项目的细节啊，包括甚至最简单的发送一些文件啊什么的，其实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问题、 嗯、不是有百度嗨吗， 反正日常我们要传一个超大型的文件的话其实挺蛋疼的， FTP 嘛， 就它的内网是有限制，就是两边端口可能是封掉、 啊、 就 FTP 北京有自己的 FTP， 然后那边速度非常的快，但是我们上海过 这边是这样子，然后说是苏宁的、 嗯、 但我们这边用的还是 PPTV 那套东西，苏宁有自己苏宁那套东西，苏宁希望你早日切到苏宁的东西去，但是呢整个过程当中呢又是在不断的扯皮、 啊、 然后日常要跟他们去做一些相关的这种 对接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南京的那个办公环境里面，比如说像你们你度的网盘这种东西，全都是禁掉的。 这样啊，好吧， 用华为，什么什么盘？ 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我们自己也有一个自己的那个百度嗨。 啊，你们叫什么？你们对那个不对外开开放了是吧？ 对外的，但是几乎没人知道。我不说了，我才不给他打广打广告呢。对 啊，我们再回来再回来。就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你们是怎么分工的呢？ 嗯，我觉得首先我们是一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远程团队，因为很多公司说是远程，但它其实只是异地而已。 嗯， 就是他的工作方式并没有做到远程。 嗯，只不过把两个人硬性拉开了，对吧？ 他两个人就会很焦虑。 嗯， 就是我说的远程，其实并不是说两个人同一时间上线，像夏普北一样两个人一起上这个语音然后一起开始工作，这种是不行的。 嗯， 包括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就是节奏的问题。 嗯， 就是比方说刘伟有段时间，我举个例子，有段时间刘伟在忙一个项目，然后快收尾了，特别紧张，他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然后就开始设计，一直搞到中午，然后我可能10:30才起床，但我起床之后呢，可能就吃点东西，可能就已经中午了。但是刘伟呢，可能1点钟就睡午觉了。所以我们俩如果要是一定要等着一起上线才能完成一些东西的话，是不可能的。就还不上线，可能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那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你们两个因为一直共事嘛， 非常熟悉。 对，信任是另外一个远程的这个先决条件了。 嗯， 就是你一定要特别信任这个人，我觉得这个是你任何一个远程公司都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招人的时候，你要去给这个人自由空间去发挥。 嗯， 不是说你8:30签个到，钉钉钉钉一下或者怎么样，就是一定要每个人都是以自己舒服的一个节奏去工作。像之前那个 Basecamp 他们也拍了一个视频了，还是好像是，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舒服的节奏去工作。比方说他有的人可能早起，有的人下午才工作，有的人一直到晚上。这样的话好处就是每个人都任何时间段可能都在有产出，然后呢通过一些工具的弥补，然后也不用说是一定要实时的去进行一些沟通，因为很多时候异步沟通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客户都不急，你急什么？对，我觉得这就是很关键，就是信任。 嗯，我觉得这挺重要，因为我们这种在大公司的时候情况不太一样嘛，就是你合作的人永远是会在变的，对吧？不同人他在远程交流的时候的那种沟通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远程工程师他就不喜欢在聊天工具上面跟你说话，他的话给你的感觉好像这人跟你一点都不配合，但其实他真人说不定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其实就牵涉到一种就像你说的信任了，然后包括两个人熟悉的这种环节，如果不熟悉的话这种事情其实挺难做的。 我们还好嘛，因为我们吸收都是合伙人嘛。我觉得很多公司不信任的原因就是说，那你在家我鬼知道你在干嘛，就是但是合伙人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是背负了这个公司的一些盈亏的。就是你一天不干活其实没人会管你，没人会知道，没人会管你，然后你在家玩一天游戏是无所谓的。但是你持续下去的话，你会对公司造成一些影响的，而且这个影响是你是逃不过去的。就是你的项目没有做完，或者说你的客户流失了，就是你的责任嘛，对吧？这个是你逃不过去的。所以你永远在对公司和对自己负责。 哎，那你们现在是多少人的？几个？ 三合伙人？ 还是三个是吧？ 对， 基本上就是我看你们网站之前也有更新嘛，对吧？然后 人换的还挺勤的，就但人各有志吧。 因为我是长期在推特上也有关注你嘛，对吧？然后 有吗？ 真的有啊。你是我见到的在推特上说话比较多的朋友。 对， 其实我挺关注你，比如说这个月又玩了点什么东西啊，然后又碰到一个什么东西啊，又下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产品啊，然后又使用到了什么吐槽等等的。你前面有说到嘛，就是在你跟刘伟合作过程当中依靠很多工具来做很多事情。接下来我想聊一聊就是关于这种设计包括管理上的一些工具，因为 因为对于怎么说呢，对于像对于你们这种小型的团队来说、 嗯、 这种工具的选择的自由度是非常广的，而且国内外各种新兴的工具其实你们都是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比较好的那些助力的。在我做的百度这边，因为有公司各种的 policy 那种限制，很多好的东西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用，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可以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所以就是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在日常当过程当中，在比较普通的正常的这种工作流里面，有哪些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不可或缺其实一只手就数过来了， 嗯， 就是 Slack， 嗯， Slack 前两天刚给 Slack 续费，肝都疼了， 肝都 太贵了，几百刀，我们几个人就要几百，因为给很多客户付费嘛，因为他们是一些那种， 他是按那个 按频道接进来的，然后他多频道的就会变成相当于一个正式会员，就很贵的，几百刀吧。然后 Dropbox 不过这两年用的少了，就是现在基本上我们就完全不放设计稿了，就全都是放那个文档，还有一些这种物料啊什么的， 嗯， 对。然后就是 Zeppelin。协作的话就是 Zeppelin， 然后再就是那个 Abstract 啊，哎，那个东西其实 对 上周刚刚上线嘛，对吧？ 嗯、 然后正式版大概、测试版大概也就测了 半年多吧， 嗯，差不多。 我们是用了四个月了，差不多。 哎，这个我觉得挺有聊头的，因为 非常好用。 因为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啊 ，Abstract 是那个。某一期节目我也说过了，我挺粉那个设计师的，那个叫 Tim Van Damme 那个、 啊、 是这么念的吗？ 对对对， 他离开那个Dropbox 之后创业做的项目，也不是他创业做的项目，因为他加入了创业团队做的那个 Abstract 那个工具，其实是一个结合了类似于 GitHub 这种版本管理的东西。对，没有 Hub， Git 结合了 Git 跟那个专门现在是专门给 Sketch 做那个 对 原文件管理。 他说他马上要支持 Photoshop 之类的， 但其实 Photoshop 怎么支持呢？我觉得 可以 ，Photoshop 可以被解开的。 但我觉得 Photoshop 解的那个效率跟， 因为那个 Apple Code 吧，是那个吗？就那个鳄梨的那个，那个不是已经做到可以解析？ 那个我倒没用过， 就是 Apple Code 嘛。 我知道 啊，他之前就好一两年前就可以做到，就是 他们最近不是还出了那个 PSD 转 Sketch 的那个工具？ 他们一直在出这种 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但又好像没有什么用的东西。 再说回来，我们又岔开了。 对，没有这些工具都挺好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 PSD 转 Sketch 非常好，我还转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 我没试，但效果应该不会，因为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 PSD。 我试了，就是它转传的效果跟那个 Affinity Designer 那个类似，就是 全是矢量，不是全是那个位图吗？ 不是，是 矢 量，会把矢量，光矢量的那些图层效果是不错的，但是一旦跟文本相关了，它就有问题，就是文本的对齐方式啊什么的都会产生一些偏差的。 这个调一下就可以。 对，就是如果你碰到有大批量的文件需要去转的话，其实至少可以帮助你减少很多手动的那种输入，但是要保证一比一，这个肯定是不可能。 因为现在你 Photoshop 跟 Sketch 完全没有办法互通的，除非中间用 AI 中转一下，贴过来，还就不然的话，真的没有任何办法。 其实 AI 跟 Photoshop 本身要互通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嗯， 就贴那些矢量图形还可以，图标什么还行，再复杂一点就不行了， 对， 样式都没了。 反正那个 abstract， 因为我没有机会跟其他人用，我只能自己尝试。我觉得好像，因为相对来讲，我还本来还玩过一阵 GitHub， 对吧？就我对这个形式还稍微熟悉一点。 毕竟是最大的同性交友，玩过一段时间。 不是叫同性交友，不是应该男性同性交友吗？相对来讲。还稍微熟悉一点，但这个东西如果要大范围推广的话，其实 没有，它其实你看在里面看不到，我不知道它底层是不是用 Git 做的，但是它在表现层面已经完全把这个给视觉化了，你没有看不到，应该看不到任何这个 Git 的概念了，就除了这个 Master Branch Merge Update 这几个常用的 面，这其实跟 GitHub 做的事情差不多， 嗯， 也是有点这种把这种底层的那些代码跟你完全分离开了。 因为 GitHub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其实你也可以用它去放你的二进制文件了，但是就是你看不到视觉的这个 diff， 你看不到改了什么，它只是看到说两个文件大小发生了变化，它的里面发生了什么它都不知道。 你要对比一张图，它那个视图还稍微能那个，但原文件完全没办法。不过其实 abstract 也很贵啊， 非常贵， 这个贵比你们那个 对二十 Slack 付费都得贵吧， 一个人21刀吧， 这个也没有必要给客户开很多账号。 他给客户用是免费的，就是客户看的话是免费的， 就看那些 comments 啊，然后历史版本这种是比较简单的，是吧？ 但这个我觉得用了几个月发现已经没有办法回去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说已经不完全不用 Dropbox 去存设计稿了、 嗯、 我们之前设计稿都用红色标出来的，就是不要碰了，对， 还能这样，嗯， 对，然后现在也是完全在 abstract 上，所有项目都在上面， 嗯， 而且里面有无数的分支啊，无数的这个 commit。 哎， 那它的这些就是你们存的这些文件，它是存在哪边的？ 就是 它本地会有一份，然后服务器应该也有一份， 甚至就是你比如说那sketch 那个文档嘛，你都不能自己在资源管理器打开，你每次编辑之前都要再通过 abstract 那个客户端去把它给打开， 这样 它才能侦测里面。 但其实程序员很久之前的工作流程就是这样， 对对对， 他们都是先打 GitHub 或者说其他的 Git 先 update 一下， 对， 然后把那些代码拖下来。 我们是还是很老土的，说在 Binder 里面去找到那个文件、 嗯、 然后等 Dropbox 转完然后去双击，这个其实很过时的一种、 嗯、 你更不知道改了什么， 嗯，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打开的一瞬间同时有没有打开、 嗯、 你打开的话就冲突了， 冲突 就 copy 一堆 copy、 嗯、 然后保存的时候也会有问题，删除的时候也会有问题，都会有问题。但 abstract 就是相当于每个人都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它好处就是说你 merge 之后你之前所有的 commit 都在嘛， 但是 你可以无限去往回找。 但是因为 sketch 它本身文件格式更新也很快啊，就它这边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嗯、他们更新基本上就当天就、 嗯、 对，它那个文件格式肯定不会轻易去改动啊，它改的只是， 但是因为我在那个、 啊、就之前有一个大版本嘛，42还是40， 就它整个格式改了之后很多插件当时就不能用了。 对，但 abstract 目前为止就四更新40的时候好像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后来他们你想想他现在是唯一一个支持的格式， 也是， 所以 你不需要做其他东西， 对，他就一出来马上就去弄一下就可以了，而且 sketch 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格式嘛，所以没有那么多需要反向的东西、 嗯、现在他那个格式确实好很多了。 现在 abstract 我用最大问题就是比较慢，不是，它其实真正传起来的时候还挺快的，但就是有的时候会 抽风， 对，会抽风，就抽风很恶心的，就是半天不动，然后就不停的换路线，最后突然就一大堆 commit 就全出现。我在北京遇到，我同事也遇到过，然后刘伟也遇到过，就是 这说到底还是国内的网络环境的问题了。 对，但我觉得还是。没用过的可以试一下，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嗯， 而且不会那么混乱嘛，就是你 Finder 里没有那种乱七八糟设计稿的。 如果国内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服务的话，你们会切换到国内的服务去吗？ 应该不会，我没有先例。就是像 Slack、Dropbox， 还有一些那种 Dropbox Paper 什么的， 嗯， 都有国内的替代品，但我们从来没有用过。 主要是基于什么原因？ 我觉得还是隐私吧。你想想。而且我们选择了很大一个原因也是说这家公司在商业上是比较稳定的一家公司，你像 Dropbox 它不会说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话，它很有可能说今天被收购了，明天被那个， 我想想还挺幸运，像我们那边以前我们尝试过 Zipping， 但是因为 Zipping 发出来的那个其实是一个外部的一个链接， 嗯， 然后当天就被人投诉了。 哦，你们不能用 Zipping 的？ 不能用 Zipping，就是所有的跟设计有关的东西不能过那个外部的服务器。 啊，我们在不灵也是买了一年的， 所以后来现在只能用 Sketch Measure。 但未来可能就是 Abstract 会把这块也给做掉，就是它可能也会加上这种反馈。它其实有一个个人的版本，就是9刀一个月，但是它是没有那种，就是你不是一个组织，你是每好几个人。然后互相邀请，你每个项目都要互相邀请一遍，也能用其实，但它就是，而且这是独立付费，每个人就跟 Dropbox 有点像。Dropbox 你不买它那个 team 啊 business 的话，你就是这样。 差不多，我跟他用 Dropbox 两个都 也是个人账号。 对，就我们也没有买那 business， 它最少5个人，我们买了的话就很亏的。 小团队这个确实是好处，比如说前面我们用那个 Trello， 他也是的，就是如果团队小的话，他妈的连付费的那个诉求都找不到，就免费版本就已经很强了，一直等要可能要到人多一点的时候，他有些功能才需要你真的去。 对，这种项目管理和 to do 的软件我们用了一大堆，然后也买过一大堆，但后来都不用了，就完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这种集中式的任务管理系统了，就每个人按自己的节奏去弄， 就你喜欢什么软件就用什么。 对，因为每个人这个做拆分 to do 的力度也不一样，像我就拆的比较大，我就不喜欢那种特别细，刘伟可能就每个图标都要。 刘伟不是那个上次那个 since 三出来的时候，他还在那边说，我估计把这些任务迁移到 那 个上面都得迁移。 很多那个育儿的东西 啊， 对，应该很多这种小孩相关的东西 啊，这样。 不是工作 啊， 嗯， 我知道， 工作没有那么多。因为我觉得协同这个 to do，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个伪命题，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因为大家 其实不需要协同，每个人按自己的节奏来就行了。但是， 而且别人完成了一件事，但他不勾掉，我就很痛苦。 但整个项目，但整个项目应该还是需要有一个地方去。 现在也没有了，之前我们用 Basecamp 用了好几年 Basecamp， 但现在也用不起了， Basecamp 现在一个月就要$99了。 我靠， 也是用不到，因为客户不喜欢用嘛，我们自己用是可以，但是客户太慢了。 对，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以前我这种小型的思维也是，就是我想的很好，用这个工具那个工具，然后客户也可以看，自己也可以看，但最后发现其实根本没人屌你， 打包发邮件是吧。 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然后你那些工具哪怕他再好用，但跟他之前的工作里不一样，他也不一定会接受。 再不点好一点嘛，因为他可以省掉那个切图的这么重大的一个 像这种模式其实现在工具也很多了嘛，就是真的你需要一个个手工切图，现在厂商也少了，现在乱七八糟各种工具真的挺多。 Sketch 是不需要了，关键是他那个 至少 他好处是可以，就是你这样好找嘛，就是比如说有些 SVG 的图标，就是从上面直接拖下来，让它帮你压缩。你如果你是一堆文件的话，其实它有的时候你命名不好的话，它不知道这个是放在哪儿的。 想想真古了，我们现在工作流程还是非常非常传统。 有些团队好的已经用 Sketch， 但是你看他打开他那个原文件，你会发现他用 Sketch 的模式跟 Photoshop 没什么差别。 Symbol 从来不用， 他就贴了一个，我一看就看出，就一开始的时候贴了一些 iOS 那组控件的东西，默认拖进去写 Symbols， 但是里面 Symbols 那个排列还是默认的，从左到右都是最基础的那些状态啊，什么都不是他自己定义的。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工具来说，简直有点浪费了， 是 吧？他最强大的那些东西都没有用到的话，那这个效率其实就打折扣了。 我们现在就不用那种项目管理软件，就把客户就是拉到 Slack 里来直接聊聊可以，然后再在那个频道里挂个 Zeppelin。 所以其实现在一般就说跟客户的交流也不是线下的了， 很少，就是可能比如说讨论一些这种创意的东西的时候需要见面，但是呈现设计稿这种不用， 非常不一样。有时候比如说要去体现一些所谓的这种专业性，在客户面前的时候，还要拉一大堆人去客户的公司，对吧？然后 做投影， 对， 啊，这个我们也做过，但那是很早了，可能后来其实客户也没空嘛，就没空天天在这儿。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内部可能会拉个群，对吧？嗨群，对吧？然后设计稿对一张丢上去，然后你上面数下来第三张，下面数上去第几张，那个这个有问题啊，然后 最怕是有每个人收到顺序就不一样，不 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麻烦经常说，哎，这第一张第二张什么区别啊，然后他们哪个第一张第二张，你是哪一张，就每天花在这个东西时间上。我觉得挺逗的。 国内部也有一些这种产品， 我前面说了嘛，就像这种东西一旦文件要放上去了，我们公司内部都不能有。 所以国内这些搞这方面创业的其实应该考虑一些大公司的这种。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 内网的需求， 如果能够接的话，这一般都是个比较大的单子了，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产品，那可能也是有一二十个设计师在。 但你们有这个付费的先例吗？就是为这种 内网，主要是很难批算。 对，反正我觉得，因为百度这种，说实在，这是一个版权意识特别差的公司。 你这样黑， 我不会放进去的呀。 你弄白了了， 开玩笑，开玩笑，会的。我一般说了要剪，其实从来不会剪。 但你们这样天天聊，我说你们啊，你们公司没人听。 有还真的有人听 HR， 还真的有 HR 跟我说过这个。 真的吗？ 之前的很多嘉宾嘛，上了节目或者说上节目之前，我们听众都会有个问题，这问题挺俗套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某些情况下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找一个时间节点或者说一个事件的话，过了这个点之后，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设计师或者说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你觉得是什么样标志性的事件？ 这个要从 小学时候 一零年的应该是10年吧，10年的那个夏天， 哇，其实我问过很多人这样的问题，像杜潇这种一下子就能反映上来年份的，然后 因为我人就是这个这种改变人生的瞬间可能就这么一个 啊， 不多，其实就可能就是那次是大四的上半学期结束了，可能是在家里，然后 他的年龄大家现在知道了吧？ 啊，我无所谓的呀，我无所谓的呀。然后当时是我记得我下午好像是出门之前发了条推，就是大意原推我找不到了，昨天我还想找，然后找不到 啊，这样 你找不到的一零年的推你怎么找？对，然后 不要低估我的毅力啊。 嗯，可以的。 不过你的推确实那个量太大了， 我是几万条的，你怎么找？我当时是反正是原推我忘了，反正就是大意就是说啊，就想找一份工作，然后也不知道说这个行业，互联网这个行业能不能进，当时都不知道叫什么行业，反正就是互联网 IT 设计前端可能都会有一点。然后发完之后我就出门打球去了，然后一直到可能到晚上6-7点才回来之后就整个人爆炸了，就发现 为什么？ 就那条推是后来被刘鑫 Livid 的 啊，就是那个 V2X 站长，那站长 也是我一个好朋友，被他转了，就很多国内的一线的这种设计，不是设计公司，互联网公司，都发出了这种邀请，然后就很多面试机会吧，然后就这怎么办？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当时就不知道自己会干嘛，因为大四的时候，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搞一个 Twitter 客户端。叫 RABR， 然后是一个基于另外一个开源的 Twitter 客户端的 Twitties， 加了一些这种所谓的设计，其实就是抄了当时 Twitter 的官方客户端的一些东西，然后加了一些这种小功能嘛，因为Twitties 当时功能比较简单嘛，因为它其实就做了一个这种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发推、能看推、能看私信，但是它很多这种易用性方面没有考虑，然后我就加了很多这种小玩意儿，能传图片，比方说你可以在直接在这传，因为当时推特不能传图嘛， 对，他要上传第三方， 当时我们就接了一些这种 API， 然后比方说你传上去，我们就把 URL 给你加到推理之类的，很多这种小工， 叫什么叫什么青蛙是吧？ 青蛙是什么？ 什么什么 frog？ 是那时候推特还不能上传图片的时候，有一个外部的 那时候其实有很多服务啊 ，Y Frog 是什么？ 我忘记了。 对，还有一个什么推，哇，你现在 PSC 什么什么 推 Pick 吧？ 哎，对对对， 推 Pick， 好多啊那时候。 那种做的厚道的客户端，他会给你选的嘛？就是说那个 没有，我是说当时是网页你。就是你得去网站上去传，不是说移动版，我说的是网 web。然后就因为做那个客户端，所以就是开始接触，包括这种设计前端还有后端一些东西，因为当时 PHP 的嘛，很多东西要自己写，我写的不多，当时有几个朋友一起在弄，但是前端 和这个一些需要设计的小地方都是自己做的。那个时候是不是什么都不会，就完全就是从头去 自学， 穷就是你有真实需求，你就发现学的特别快。如果你比如说啊，我要学 Python， 然后去看书，但你手上没有案例要做的时候，你没不是说没有项目要做的时候，你发现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弄。包括你学 PS 或者 Sketch 什么一样的，你手上没有一个项目用到它，你就发现我今天画个圈，明天画个框，然后明天加个阴影，就只能学一些这种东西吧。但你当你说 OK， 你就要用这个工具做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潜能就被激发了。 对，我觉得其实我之前也经常这么说嘛，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那你会发现从学习路径上来说，我们这种确实是跟另外一种理论派是不一样的。这种方法做下来之后，我觉得有时候我确实不扎实。比如说前端啊，你让我说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可能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不 care， 就是我做出来的东西能够 work 就可以了。 实用主义。 对对对，就是从真实需求出发的。有真实需求，我知道我需要解决什么问题，那我通过搜索，通过自己去找，慢慢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 对，当然我是说有经历的前提下，你当然可以去慢慢去学，但是不就是社会包括工作包括公司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关键现在问题是那个新东西层出不穷 了， 对吧？你今天学了这个，可能下半年就没用了。 就比方说，我们有时候给客户做一个网站，然后他有一个网站某一个动效需要用到一个外部的一个库，你可能就半个小时时间去研究那个东西，你半个小时能用上就能用，就用用不上我们就找其他方案了，可能就不用了，或者把动画就不动了。就现在就是这么紧张，或者说就是这么刺激。之前我们一直说要。刘伟一直说要学那个 Blender， 就说最后也没学。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们需要一个建模做一个东西，那不是没办法吗？当天晚上现学啊，就对啊，就第二天就用上了，就是这样的。你要不在这个真实环境里使用的话，你永远都学不会这个东西。 是， 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设计，前端后端都，其实当时三个东西都在搞，后端可能是最弱的。然后那个 Twitter 客户端当时有几万个人在用吧， 那已经不少了。 嗯，因为可以上 Twitter 嘛，这个是个强需求嘛。 嗯，对。 不用挂代理，直接可以上。 对，它就是一个 Web。 那个时候其实挺多 Web 端的那个客户端都可以。 不多，当时没有那么，当时没有那么多。 国外其实有一些，我当时用了 一个，因为都是， 我现在都不记得是。 有个什么什么点 net 的，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都很丑。然后呢？也不是很好用。当时我们是加了很多这种，就类似我说一键传图，或者说什么，把链接变成短链接这种。因为当时 Twitter 是算链接数的，算那个链接的字数的，很多这种功能吧。包括我们还第一个加了那个就是 Web 输入法，搜狗当时有一个 Web 版的输入法，我还在那个把它那个小，就相当于小，它就当时做了一个 bookmarklet。然后一点就可以激活那个，因为当时我确实我自己在学校图书馆里有的时候上网，就是它是智能 ABC 的， 对， 然后有那个东西之后还能用一下，对，后来越搞越复杂，一大堆奇怪的功能，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对，因为这个东西，所以认识了很多这个 Twitter 上的一些朋友，然后也认识了设计方面的一些朋友。 这是一个迟到了七年的广告。 已经没有了那个项目。我去虾米第一件事就把那个东西，就是那个 Google Code 还是什么给关掉了， 这样的。 因为无力经营了，就是当时服务器是放在一个朋友的主机上的，那个倒是我不用太关心，但是实在是没有精力。 个人精力，这种东西日常需要维护的成本挺高的。 对，而且当时就是用。在大学的那个时间去自己研究，自己琢磨，自己去搞。 到工作了之后就完全没有这么多可支配时间了， 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了。因为那条推，然后呢就是收到了很多这种邀请嘛，然后就去，有的是电话的，有的是这种笔试，不是，有的是那种网试，我记得好像腾讯还是什么，但都是一些前端的，你知道吗？我不是很感兴趣。但那时候好像想来想去，就当时你没有资格去挑的，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你自己擅长什么东西，然后别人给你个机会，你就只能去将就嘛。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还是首先先是做了一些前端相关的？ 后来就去了杭州嘛，杭州面试了虾米和支付宝。支付宝当时聊的时候就是说他其实就很就问的很简单嘛，说你要不要做这种前端，就是更像程序员的那种前端。当时那个如果是切图的话，或者说写页面应该叫重构是吧？ 啊，对对对对 对对， 啊，那个我也不知道年龄时代的那个。 但其实我去虾米不是做那个，虾米啊都做吧，虾米因为小公司嘛，其实都 量少一点 嘛， 就没有那么大对吧？ 没有那么多新东西。然后支付宝可能就比较明确吧，就是说你是要做那种前端的，不是重构。然后我因为我理论也不是很不扎实嘛，就是数学也不好，然后虽然是理科，但是。很多东西都高级的东西都不会，像 Surface 你认识吧？ 我知道，现在不是饿了么大前端的。 我如果我当时去支付宝，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方向的。他当时就在支付宝。 他跟 Dennis 以前是同事对吧 ？Surface 那个。 对， 我跟小鱼反正也是当时经常去。 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 哎，对， 他好像就是对那个，我们俩前后去的杭州吧。然后去了虾米我觉得小公司的好处就是机会比较多，方向比较多，你想干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慢慢开始接触这种产品设计的，因为我们是产品部嘛，设计部还是产品部还是叫设计部，对，当时还没有那么洋气的说法，叫 2010年时候还没有产品经理呢， 对，没有产品部，这个当时好像是设计部。确实没有很明确的产品经理，有，我们是有的，我在虾米是有的。就大家其实就开始在产品上会有一些这种想法嘛。我觉得我可能是那种比较偏向视觉比较大的产品经理。有的产品经理擅长输出那种很理性的那种文档。有的人就可能喜欢给一些视觉的方案，可能偏交互一些吧。对，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做产品，包括后面我跟刘伟开始接触一些这种外包的东西。当时其实不是，不能说我们做私活，因为虾米是不加班的，6点钟就大家都没人了，就办公室是永远就7点钟灯一定是黑的，6点钟下班，6点半就走光了，7点钟灯就是黑的了。我在虾米一年加过一次班，就是周六还是周日去写了2小时，然后就回去了。 难怪虾米现在活得不好是吧？ 不，这跟我没有关系的。我们当时我走得早。 我觉得还蛮好的，是吧？ 6点钟回家，然后你就发现没事干了，然后就正好那个时候就在推上就聊来聊去，或者 V2X 聊来聊去，然后会有一些这种合作邀请吧。然后就我跟刘伟就开始。 所以你们一开始或者说大部分从开始到现在大部分的活都是通过一些真人的人脉或者说 对 联系 过来，很少，就是可能这2年多了吧，陌生的人开始找过来。后来就是 Twitter V3X 最早的是最重要的一个来源，然后后来就知乎了嘛，然后知乎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来源了。 知乎上也有， 因为也算是就是因为你是一个真名真实的身份在那里嘛，很容易去把你跟你的公司还有跟你的经历去挂起钩来，你不是一个网名在网上，别人得去做一番调查才能把你两个身份连起来。对，所以你刚才说那个这种转折性质的瞬间其实就是 那条腿， 一个是刘鑫，如果说人的话刘鑫，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在虾米的老大稻草，前2天我跟他吃饭，也是参加贵大会的，像我们这种圈外人士都没有资格参加的这种 贵大会， 掐掉吧就这。 不过如果你当时去支付宝，是不是现在应该 可能人生路径不一样了， 可能走得更早。 我 杭州我是不喜欢的，因为 为什么你不喜欢杭州呢？ 杭州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我们当时晚上因为6点钟下班嘛，比其他支付宝可能 夜生活比较单调，是吧？ 对，就没有夜生活，就什么都是黑黑黑。就我后来隔了几年又去杭州，我到了之后差不多七点酒店 check in 之后，可能就6、7点了， 然后我们约他们在上班嘛，然后就约他们吃晚饭，然后我们大概9点钟在一家酒店餐厅坐下，吃了10分钟，他说我们要打烊了，就9点半就要打烊了。 哦， 9点半就要打烊了。当时崩溃吧，就是那我们怎么办？那最后我们回酒店大堂吧，喝了点东西。 杭州以前是这样的， 就是看地方吧。我觉得如果你住在市中心很繁华的地方是这样，但是你那个地方也，你离上班很远啊。 嗯， 是。杭州的那些互联网公司都在很偏的地方，像淘宝，在淘宝城啊。 余杭那里是吧？ 西溪吧。 啊、 嗯。 我那个时候。一开始还好，以前在文三玩那个、 啊、你也去杭州， 你也在杭州待过。 我在淘宝实习了一个月。 为什么没留下呢？ 我那个时候大三怎么留、 哦、你是做什么设计吗？对，我其实在去虾米之前完全不会设计、嗯、Photoshop 都不太会用。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刚才你提到过的一个网站， 嗯， 就 V2EX。 啊， 其实我相信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 嗯， 他们对 V2EX 其实不是很了解。 嗯，如果是程序员的话可能还好，因为搜很多这种编程方面的问题很容易， 就是几年前中国男性同性交流的网站。 嗯，对，可以这么说。VTX 是两个， 我觉得 是两个大版本。 嗯，就我觉得它名字还挺好玩的，这个名字南方人是理解不了的。 VTX 吗？ 嗯，它的意思是 Way to Explore， 然后北方的里面不是 V 是发 V 嘛？ 啊， 所以它就是 Way to Explore。然后，但是南方人不会把这个 Way 发成那个 V、 哦。是这个意思啊？ 嗯。 啊，你们怎么不 啊？ 你们，那你想说到 V 是想到什么？ 我就 比如说， 一直以为它就是它没有什么明确的。 其实 就比如说现在你看对 LOAD 这种广告，微信都是叫 V 信对吧？为了防止被侦测的，但对南方人无法理解 V 信是什么意思。 哦， 因为 V 就是读 V 嘛。 哦，这样的，我还没想过这个。不是，V2X 其实是这样。我据我的回忆啊，就是它其实。不是从这个，它其实还有一个行业叫 V2 Extreme 啊 ，V2 Explore 还 V2 Extreme， 它其实是先买了域名，再想的这个说法。 啊、 对，我应该没有记错。 其实我昨天， 因为你当时四个字母的这个域名比较少了嘛，当时虽然他买的也很早，但是先买了，然后再找这个。 其实跟罗子雄那个，我觉得一直这两个网站，我觉得很 对称。我以前就是把他们混到一起去了。 罗子雄那个叫什么？ 其实 就 DP 是吧？ 对，我上 V2EX 的那个原因真的非常非常的搞笑。我是打错了。我一开始是去找 V6DP 的 啊。对，那你这个差的有点多啊，大哥。 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经常上 V6DP，、嗯、所以呢，我又是一个不爱用收藏夹的人。 嗯。你就在搜索引擎里面搜， 主要是 自动完成了就。 当年那个浏览器的那些自动完成也没有现在这么强。 也是。 现在你 Google 更、嗯、你 Chrome 就随便打两个字母就出来了。 然后那天就打开了 V2EX 的网站，然后就想，哎，好像跟我之前上的不太一样啊。 改版 力度比较大。 V2EX 的第一个版本我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就是当年叫就是 Mac.6.cn 的时候，应该是 我上 V2EX 已经很晚了。 我其实也挺晚的，我上大学才知道的。刘鑫从刘建房离开之后，就那个相当于就 独立出来了。 嗯，然后他才重构了嘛，就把整个网站就没有用，因为之前那个是 PHP 写的。 嗯。 设计很帅，你记得吧？就是背景是一个麦克的壁纸， 我知道， 然后都是半透明的那种。 那个时候很火的那这种样式的。 对，我们上网少嘛。我们当时没有麦克的，看不到这种透明的效果。 因为我以前玩 不，你要你当 时 要很、 那个、 你当时要很高级的浏览器才能看到那种效果。 嗯，对。 普通浏览器可能就上不了那个网站就。 想想那个年代是， opacity 这个属性都不是每个浏览器都可以用到的年代了。 啊，是。 然后 opacity 呢？圆角。 圆角比 opacity 要高级多了，好吧？这很后面 IE 才开始支持的，好吗？ 是吧？ 啊、 嗯， 当时做自己画嘛。 对，当时这是一种那个 hack 的各种技巧，对吧？就跟垂直居中一样的，我靠，这个可能我估计前端很多要考这种题目的吧？ 哇，今天到今天我们也是觉得这个居中就一行就一行就搞定了，两行就是两行。当时确实是。就可以聊我另外一个新东西，就是那个小家电爱好者。 哦，那个你有个群嘛，对吧？ 对。但其实小家电没什么可聊的，就是个群，就没了。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折腾小家电嘛。 嗯。 没了。主要是你们俩不在里面，你们俩在里面就有的聊。 你只折腾的话是指？ 就喜欢买，喜欢吃。 就跟你玩手机数码产品。 你们总会有一样玩的烧的东西吗？ 哦，我没有。 我。烧瓦 聊不下去了是吧？烧瓦 不是 好残忍， 不是烧是那个烧。 我知道你是 玩瓦， 我知道，但是你想玩一个换一个，玩一个换一个，这不比烧更恐怖吗？ 没有，小家电不，我不是要换的呀，就是不停的买而已 啊。就那 换， 其实你跟他是一样的， 你就是到处拨开你的荷尔蒙。 我好恶心啊！所以你跟他是一样，就是不会说玩完了之后就不会丢，也不会去卖给别人，反正就 很少卖掉，因为主要是懒。 这跟你那个不一样，他是因为占有欲比较强， 恋物， 不是 占有欲， 其实一部分也是懒，另外一部分上有说过，就说占有欲有点太重了， 占有欲就是恋物啊， 有点太重了，我只是、 哎、 我只是 上升到一个形象上的， 我只是不爱把我的东西给别人用 啊，我无所谓，就没用的东西放在那占那个地方，我就把它扔掉或者卖掉了。小家电是因为我觉得坚信这种买到一个合适小家电能够极大的改善生活质量， 嗯， 但是坑也很多，所以我就建了一个群叫小家电爱好者， 嗯， 在 Telegram 上，你这些链接应该可以在我个人网站上找到， 我看过的，嗯， 看过， 对， 好可怕， 没有啊，就是你的东西又不是藏得很深，对吧？ 嗯，对， 就你的那些你推荐的音乐啊，然后你以前在那个 Tumblr 上收集的那些东西啊， 嗯、 其实都挺开放的，对吧？ 对，现在也发，现在 Tumblr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 Tumblr 以前我用，所以我会经常直接在那上面关注，但是现在我不太用了，所以那个可能看的比较少一点。那如果让你推荐一个小家电列表，推荐五样最好用的东西，你推荐哪 样？哇，几样啊？ 啊， 五样啊！ 最近有什么让你觉得对你的生活质量特别有？ 最近好像没有。最近没有买什么新东西，就前段时间买了一个那种空调扇 啊， 就对我们那个群里其实很多还很有帮助，比方说今天有人问什么路由器好， 嗯， 然后之前有人什么烘干机， 烘干机其实说的频率挺高的， 这都是其实对这个生活品质提升非常大的，你有烘干机和没烘干机就是天上地下，还有洗碗机，什么净水器，空调扇，加湿器，最早因为这个群的，是因为我们在找一个加湿器，然后因为这个原因，一直聊，到最后就说那建个群吧。 其实这不就是什么值得买的雏形吗？ 啊，是啊， 但不太一样吧？我觉得这更偏向一个实时的一些互动，就是有什么东西大家迅速的发表一些看法，也不会整天去在里面待着的那种。就是互相帮助嘛，因为这个东西坑很多嘛，你买过一个东西觉得不好用，但你没有地方去分享嘛。 不过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挺好玩的，因为每个人的使用体验差很多，所以它到底适不适合你， 对，同一件东西的在不同的房子里边，让大家现在这个年龄反正基本上都是自己住了，或者说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大房子小房子体验也不一样， 然后对于人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家装修时候装了一个软水机， 然后我老婆特别喜欢，因为那个东西确实就是你用了那个之后，你擦肥皂擦什么东西的用量是几乎只要原来三分之一就够了，包括是那个马桶冲水呀、啊，然后什么东西，对于那改善它那个家电的寿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特别讨厌那个东西，因为用了那个东西之后，你手洗完手上永远是滑腻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很讨厌那种感受。 这样的， 什么是软水机？ 它会把水里面那些比较硬的那种，比如说镁啊、锰啊这种重金属的东西，通过离子交换的形式把它给弄出来，然后这个水它的软度就比较高，然后相对来说比较。 它是为了，主要是为了什么？喝的时候可以？ 不是，跟喝没关系，它不能去喝的，主要是给两个作用，一个是给你那个家电增强它的寿命的，就是它有这种硬的这种东西，日常时间长了之后会积累那种水垢，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你家里去烧水，一壶水如果不当心烧干的话，底下会有一些杂质，那些就是那个比较硬的那种东西。像透过软水机之后，你把它烧干，你会发现非常的干净，一点东西都没有。然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比较软的那个水，它用你洗手啊、洗澡啊、擦的肥皂啊，用的这种泡沫，这种产生泡沫，这种只要一点点就会产生泡沫了，就用量会少很多。主要是这两个目的。 你竟然没有入群 啊！ 你竟然没有入群？你用 Telegram 吗？ 啊，我用啊。 对，你可以加一下，这开放群，你可以自己点进去就可以。 但反正我特别讨厌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我特别讨厌手滑腻腻的那种感觉。就对我来说，我回家第一件事洗手，洗手的目的就是让我的手干爽一下。然后一到家洗完的手是滑腻的，然后我还拿着毛巾在擦老半天啊。 这个感受我跟你很像，我不止手，我脸上我也非常讨厌滑腻的感觉，所以 我不喜欢护手霜。 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我都不涂。我宁愿 裂干我都不涂，对吧？ 是你异端，是东西，裂干都不涂。 不到 你在北京试一下， 不在北京两年我是受不了的。 对、 啊、还是要涂，该涂该。 因为上海相对来说情况还好。 我直到前两个月我才不用润唇膏的，在北京前两个月才开始不用，之前一路从冬天用到这个，可能五月份都在用，就不行了，又不特别干。所以加湿器就是本群当时那个群内第一个话题。当时也买了一个东西，现在也不用了。 上海基本上不用加湿器这种东西， 但深圳的一些朋友就开始讨论那个除湿机 啊，对对对对， 抽湿的。对， 你去看上海本地的那种跟小家电有关的讨论，或者那些公众号什么的，他都会教你一些常识，说怎么除湿啊，用空调用什么东这种东西。因为上海这个湿度真的挺厉害的，跟北京 主要是衣服很难，衣服和这个被子什么的。 一到反正一到夏天就比拼那个。一到黄梅季就比拼谁家的内裤比较多嘛，对吧？ 前段时间基本上湿度都是80多90， 很恐怖了。 我觉得适当的小家电还是有用的，包括后来开始聊一些数码产品也包括前段时间买的那个一个蓝牙耳机。 哪个耳机？ Braggy 是吗？ 不是 Braggy， 是 Hear One。 它是这个是可以降噪的，因为我有那个有线的降噪的，但是这个都哎，当时买着玩吧，就是试一下。 我当时也是，我买那个降噪也是因为当时正好去美国，那个剩下的美金用不掉了，然后正好那个价格跟我剩余的美金是一毛一样的，然后我随手就买了一个，然后买回来就发现我操， 人生改变了啊！ 另外那阵我出差比较多， 这是哪个 就那个 QC25，那是 我是二十。 啊，就是那个 入耳的，因为我不喜欢那个盖在头上那种，太热了。 我也不太喜欢那种，但是因为二十的钱跟我剩余的那个数额是不一样的。 你非要花完吧，你先配置一点美金资产吧。 50美金是美金资产吗？ 也没有那么便宜啊，几百刀的。 我说差价呀，差价正好是50刀嘛，我记得。就那个东西我买回来之后，我发现我经常都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降落的。 你睡着了吧？ 对，因为以前睡不着，但是降噪耳机戴上去我就睡着了，所以我不知道它那个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降落，感受都没有。我还挺喜欢那个。 我那个也是，就是坐飞机的时候用，这个是出门的时候，平时听歌什么的。 不过那个东西， 那个 QC 也真的只有飞机时候效果比较好，平常戴着也不太 对， 不太舒服， 平时没什么机会，尤其是现在 iPhone 还要再接一个转接头，基本上更没有机会用了。我那个现在都直接接 iPad， 都不插。 对对 对，我差不多 绝配，我觉得，飞机上 iPad 加那个东西， 对对对， 绝配。 我刚把我的那个二代的 mini 换给我妈，然后把她之前用的那个一代的 iPad 拿回来，然后我把那个 iPad 挂在墙上，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过墙了吗？ 就当 时钟吧， 就当照片那个什么画框，挂两个月了，还有30%几的电。但是这个可能这个例子不太好，因为 iPad 一代其实现在已经什么 App 都装不了了。 对啊。 再见， 真的是再见吗？ 突如其来的再见， 猝不及防。 那自己剪吧，自己剪。 那我们就再见吧。我还有话没说完呢。你开始录了吧？ 早就开始录 了，早就开始录了。我擦，有很多要剪的吧？ 我有分寸。 我们正式开始吧，正式开始。 分多少？ 32G。 哇，黑点太多，好多不能聊的。锤子小米， 可以说， 锤子小米还有啥？